心里受伤，也许你从不想对我说谎，却掩不住虚假，从你闪烁的眼光已说出了真相。

要忍受，说不出什么理由，失去以后才知你也有不少忧愁，当初不懂得分忧。 爱过以后才知爱情也有缺口，找不到身不不救，失去以后才知你也有许多温柔，只要梦中挽留。 爱到越见越远不休，一等沧海桑田依旧，去以后才知你也有许多温柔，只要梦中挽留。

中华。大雨大雨一直下，地上有颗大水花，听听雨里轻摇曳，菊花变成水中花。野菊花呀野菊花，这里可是你的家， 山高云深。